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从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了解到，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83.8亿元人民币，新建改造2126.3万户农村厕所。到2016年底，全国农村厕所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80.3%，东部的一些省份达到了90%以上。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办国办日前印发了试行规定，明确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的结果公布，61人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16人当选了外籍院士，其中有2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工艺研究院发布了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该指数显示，2016年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的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甘肃、山西、山东、云南、新疆，老年人政策整体发展的态势良好，进展显著。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我国的东北部迎来了大幅度的降温天气，大兴安岭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今冬以来的首次低于-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内蒙古最大积雪的厚度达到了21厘米。12月起，水资源税试点将会扩展到北京、天津等9个省市自治区，将会随机向全国推广用税收杠杆抑制不合理的用税行为。由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正式成立，重组之后公司的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拥有33万名员工。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作出结论，将通常被称为游戏成瘾的游戏障碍首次列入到了国际疾病分类精神与行为障碍的章节。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这句歌词大家应该非常的有印象了。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上，凭借着一首《一无所有》入选金曲奖的崔健，在那个现场唱了一首新歌。演出之前，他在头上系了一块红布蒙住了眼睛。临近结束，他摘下了红布，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当时他唱的那一首新歌，便是《一块红布》。 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理仪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只好每天守在风路人啊，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只好每天守在风路人啊，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人社部日前发布报告，去年我国企业离退休的人员人均养老金为2373元，比上一年增长了5.4%，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接近9亿人。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明年起，北京的街头将会陆续出现一批集科技、基本公共服务、景观建设为一体的智能精品公厕。公厕革命任务将纳入到年度环境卫生重点工作任务及环境卫生好评，开展不力的单位将会通报批评和扣分。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消息，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路的基主体工程已顺利完工。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的全长为402公里，全线共设昌果、贡嘎等34座车站。近日，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等机构权威发布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在本季拥堵城市的排行榜当中，济南成为了2013年第三季度最堵的城市，其次为哈尔滨和北京。宜家家居宣布，在美国和加拿大再一次召回了共计1730万个抽屉柜，原因是又有一名儿童被翻倒的家具砸中身亡。宜家家居中国客服热线表示，目前马尔姆系列的抽屉柜依然在北京地区正常出售，近期没有收到任何宜家总部召回马尔姆系列抽屉柜的通知。印度尼西亚度假胜地巴厘岛或将面临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印尼已经将警戒提升至最高级，当地的国际机场也已经关闭。美国传媒机构梅尔迪斯公司近日宣布，以28亿美元收购时代出版公司，时代周刊和人物将易主。因写抗癌日记而走红网络的四川女孩近日在家中去世，据家人介绍，剩余的善款将会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女孩的遗愿。 Thank you. 里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以为只要简单。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近期的音乐节目当中，梦想的声音可以说是非常的火了。林俊杰呢，也是毫不意外的拿到了各大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的头版头条。最近一首《说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也再次让我们惊艳不已。林俊杰的声音被称为是被上帝吻过的嗓音，他那一声声的呼唤和呐喊，就像是一个用情至深的人在对爱人诉说着，我时时刻刻都需要你，诉说着那一种深刻的誓言，也让我们从他的歌曲当中听到了爱情的坚守和倔强，唱尽了对爱的执着。来听林俊杰，说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将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是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好吃， 这么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69实力派，我是周周。李安的经典电影《饮食男女》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就是从厨房开始的。当镜头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转向一户厨房，鸡鸭鱼肉煎炸蒸炒，朱老爷子也用快手下的一桌子拿手好菜迎接女儿们回家团圆。这个用三分钟记录的场景似曾相识，大到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小到每天的家常晚餐，简单的来说就是回家吃饭。如果说现在给你一次回家的机会，你最想吃的一道菜又是什么呢？ 是我妈妈蒸的那个桂鱼，清蒸桂鱼。 因为我爷爷是保定的，所以就是他也会经常做一道菜叫四喜丸子，其实就类似于狮子头一样的菜。 我觉得应该是过桥米线。 其实我们在这儿非常想念我们的家，我特别喜欢我们在这里一起做，然后一起吃土豆饺子，我们的特色的土豆馅儿饺子。 不知道至今为止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下厨做饭的故事吗？ 我第一次下厨应该就是为了就是我的室友，就我们之前出国的时候一起住，然后就是他也不太会做饭，然后我就做饭，然后就做了一次蛋包饭。 第一次做的饭就是为了我的父母，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父母很忙，我就想让他们高兴点儿。 我第一次下厨是因为我妈妈去上班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肚子真的很饿。 第一次下厨房是为了给爷爷奶奶过生日，然后我妈让我给爷爷奶奶做道菜，香菇油菜，然后我觉得这个菜应该非常简单，然后结果还是把那个香菇弄得非常焦。 每一次下厨做饭都会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喜欢做饭吗？ 之前好像也做过，但是忘记做的是什么了。就平常有时候老嫌弃爸妈做饭不好吃吧，但是自己做的发现自己做的就更不好吃，觉得做饭还是挺辛苦的。 其实做饭挺累的，但我也很享受做饭的过程，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洗碗。 应该是做过一次，做过面条，就是觉得以后我妈做的再难吃我要多吃点儿。 最喜欢吃我妈做的排骨焖面，但是这个一般都是我爸爸排骨炖好，然后我妈再用排骨和肉汤去就是做焖面，就里面会有豆角和那个土豆还有茄子，然后就特别特别好吃。 最喜欢我妈做的糖醋鱼，家里面就是那个鱼首先要煮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它炸的时候就不会特别干或者粘锅呀那些。 如果今年你27岁，离家5年，那么母亲已经为你做了16110次饭菜。假如未来的每一年我们能够陪父母吃10次饭，那么到他85岁的时候，你只剩下300多次可以陪他们吃饭的时间。时光匆匆而过，转眼间又到了年末。今年你有计划回家过年吗？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经典969参与本期实力派的话题互动，说一说你今年的回家计划和你回家最想吃的菜，你的留言我都能看得到。同时呢，也要记得关注每天下午16:35的969实力派，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给你送惊喜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